将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5%。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林，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宗交易的。不知道这两天您的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手痒痒呢？虽然说我们现在点评不了大盘的行情，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回顾一下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资本市场的一些热点的话题，一些现象。今天参与我们讨论的呢，是来自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申瑞你好。 肖龙好，大家过节好。 我们今天啊特意准备了几个话题啊，要和申瑞来聊一聊。首先首当其冲的，那就是和申瑞的工作有紧密关系的一个话题，经纪业务您还好吗？说的是什么呀？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啊，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的数据，上半年行业申瑞你好。 肖龙好，大家过节好。 我们今天啊特意准备了几个话题啊，要和申瑞来聊一聊。首先首当其冲的，那就是和申瑞的工作有紧密关系的一个话题，经纪业务您还好吗？说的是什么呀？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啊，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的数据，上半年行业佣金率大概是在3.81%。影响佣金收入的另一个重要因子就是股票交易量在持续的下滑，下半年的缩量情况尤为明显，一边是下滑的佣金率，一边又是市场不断的缩量。证券经纪行业你们还好吗？ 可以说并不怎么好啊，就是全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弱态已经十分明显了，并且呢除了经纪业务之外，实际上可以看到卖方市场也不怎么样。比如说像这个评选，每年的这样一个分析师评选今年可以说停了、对吧，一些所谓的事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比下限的过程呢？那就是因为不好卖，市场不好，所以大家只能比下限了，这是一个不好的状态。那么对于经纪业务同样是这样一个情况，特别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消息够灵通的话，也知道网上开户是很方便的，但是你销户呢不方便。那么未来呢我们已经确认在明年年初的时间，网络销户也是允许，并且因为前期啊证监会管理层接到的投诉最密集的一个就是在销户啊，或者说是柜台业务，那么现在也有要求不容易拖延，也就是2个工作日一定要完成。 哎，我想起了一个朋友跟我说他的这个销户经历啊。 不用说哪家券商了。 啊，不说不说啊。总之呢离他们单位很近，他于是呢上班的时候他就去办了一个账户嘛，对吧？ 对。 但是呢一开始他不是很熟悉，所以他就办了好比是深圳啊，深圳交易所的。 当时是深交所可以随便拆啊，所以容易出现拖拉机账户，上交所是不行的。 对，门槛比较低嘛， 是这样， 对吧？后来呢，他随着他有钱了，他投资的经验也丰富了，成熟了，于是呢，他又到另外一家券商去开了一个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账户。 是， 但是他老觉得这样倒来倒去不方便呀， 对对 对，每次得开两个 APP， 所以就麻烦。有一天呢，他就去深交所的那个券商哈、啊、那去想销户。 销户。 哎呀，那个人劝了他半个小时。 啊、哦、很正常。 死活不让他销。同时呢还有各种优惠条件等等。 是。 他说我麻烦呀、啊、我这不是不想销，我是想合并在一起。啊，那个呢离我更方便。然后呢他们服务也更好，他就销了。哎，是这么一个情况。不是现在投诉也是投诉这个不让销户吗？ 对，并且我们一定要注意，原来的时候啊，就是上交所啊只能有一个证券交易账户，当然在市场最活跃的时候、是允许开十余家，我记得是13家还是11家啊，具体数记不清楚了。那么后来呢，因为这个账户过大过多啊，容易造成更多的这种所谓的内部交易的一些问题。 这意思是、你可以在十多个券商同时开上交所的账户。 对，当时是上交和深交，但后来呢市场不好了，又缩了，缩到三家。也就是现一阶段、当下是可以任选三家券商开上海和深圳。 嗯 啊，是这样一个状态。不过呢我们说有很多投资者当时是这个低佣金，特别是通过一些交易软件平台啊或者第三方。可以看到一开软件的铺天盖地都是低佣金，然后甚至说是交易港股 H 股等等啊，都是有什么免费的优惠政策呀、一系列。那就开了。开了以后呢发现真的很麻烦，因为如果你不现场去录的话呢，其他很多业务是干不了的。 就是 说 你要到证券公司， 对，比如说你 说 想开一个像融资融券， 嗯， 比如说想去开这个个股期权，对吧？那么或者是深掌通等等，你很多都得去现场去录像啊，这些还有这样要求，远程做不到。那你说我开的一个外地的，虽然说是这样一个低佣金，但我得销户啊，我得转呀，我可能在周边的地方，那这个就很麻烦了，不允许、你得去现场。 哦，你的意思是现在啊，通过互联网平台，你人在北京，你可以开外省市券商的、 全国随便开。 啊，全国随便开嘛，所以呢，对方的这个佣金更有吸引力， 有吸引力， 他就去开了， 就跟你用这个电话号码似的，当时用外省分的已经很便宜， 对、 对吧？ 但是也有麻烦，就像你说的， 是但是未来呢，我们说在明年年初的时候开春以后啊、根据这个管理层的要求啊，就必须落实互联网销户， 那你认为 必须落实两个工作日完成？ 未来还会打佣金战吗？ 一定还会打。 嗯， 并且打得会更严厉，甚至于我们一定要注意如何做到与投资者的粘性和服务，这是最关键的。也就是说要从服务下手了，要从这种就是更多的内容，或者说是这个公司，我们说现在有些什么样的方向呢？比如说它的理财产品， 嗯， 其实券商自己也有货币基金的相关类似的一些产品啊，或者一些相关的这样一些服务啊，甚至于它的这种对于大资金的啊，一个直接这个专项资管呀等等，这样一系列的专项服务都会非常明显。因为在未来的这个市场，从成熟啊欧美的这样一些交易市场来看的话呢，市场是分成两层的， 嗯， 一层叫一般投资者，一般投资者说，直接自己去交易的有。但更多还是被动型投资，什么意思呢？就是选择基金啊，或者选择这样一些私募啊等等一系列的，就是说把钱交给别人去做啊，或者买这种指数型基金啊这样一些品种。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大资金投资者，我专项直接就是让你这一对一你给我服务，或者把钱交给你，你来去专项着我去操作。 是， 所以说未来是分成这样几种层次，还有对机构投资者。那么对于我们一般投资者来说的话，未来的这种发展预期还是比较明确的，因为特别是在最近我们投资者一定注意成分成这样几种层次，还有对机构投资者、那么对于我们一般投资者来说的话，未来的这种发展预期还是比较明确的，因为特别是在最近我们投资者一定注意成，可能大家都在关注股市，但是我想和投资者说一个问题，就是股市是基础交易证券市场，那么现一阶段真正的博弈资金正在大踏步的进入什么呢？衍生品市场，比如说在我们中秋节之前，相关的期指，就商品期货的期权交易已经开始逐步放开了， 嗯， 已经开始新的品种上来了，还有我们像国债期货的短期国债期货也已经上来了， 那后边的国债期货的衍生品交易也会非常强。那么以现阶段在 A 股股市证券公司开通的这样衍生品交易中，像这个股期权就是50 ETF，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中秋节之前，当时深度虚值的品种一天是涨了1000%多，涨了10多倍啊，有这样的深度虚值。但是一说是深度虚值什么意思，绝大部分投资者就不明白了。 嗯，你给大伙解释一下。 这我没有必要解释，因为绝大部分投资者你是参与不了。 嗯， 一你的资金门槛不高，二你的这种交易水平是不行的，因为它相当于就是期货比它还要难还要快这样一个博弈性品种。也就是说市场我们说是两种投资者，一种叫什么叫长期价值投资，对吧，或者说中短期也行，就是找价值低点价值洼地，我们是找这个它的这样确认性啊，特别喜欢炒 F10 看它的估值啊，这是一类。还有一种什么叫技术性博弈，或者说呢简单一般大家理解就是投机啊，用咱老北京话说叫钻缝，有缝就钻，来回做，一天做多少遍 T 加零，如果有机会就做。那么是这样一批，那绝大部分投资者能做到钻缝吗？或者说是有这个机会就开始 T 加零，你做不到，你没这种能力。第一，有些这样机构是用的机器人交易，它是设定好的软件，那么这种软件交易能力你得需要花钱也好，或者相关的数学演算能力也好，这是不是一般可以达到的。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它有很强的这种临时观盘的这种交易能力，所谓就是临展盘展。那么这对一般投资者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也是有点远，对吧，虽然说都想学，但是这就不是谁都是短跑运动员，谁都是这神枪手，不可能。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我即使说这种所谓50 ETF 现在的个股期权是怎么操作，但投资者参与得了吗？实际上如果你现在达到50万的资金的话，你都可以去你的开户券商去问，我能不能开50 ETF 的个股期权，开的话需要有什么学习要求学习资料，您随便可以要一份，这都是免费给的。然后您拿到后您看一看，您看得懂吗，即使教您您做得了吗，这个问题就在这儿了。也就是说市场未来的这种博弈性资金是越来越有地方玩了。 嗯， 那么它还会在这种只有每天涨跌幅 10% 的一个市场中去操作。因为现在我们这上的在 A 股市场中，你的这种杠杆操作能力是很低很低的，不管你是现在融资融券也好，还是说做这个股市期货也好，那么实际上杠杆率是相对低的，低很多。那在这样状态之下，它就会成为什么叫配置性资金跟进。那在这种状态下越来越集中于我们刚说第一类交易，叫长期或叫价值挖掘型。也就是说为什么从16年当熔断之后，即使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这两三年的时间陆陆续续老有这样一些什么妖股啊什么科技股的表现啊，但是最终我们可以看到能够给予投资者盈利的往往是什么优质性的确认的价值洼地的蓝筹也好，或者基础消费品也好，都是这样一些品种。 嗯， 那么即使是在最近我们中秋节之前的表现和我们十一之后的预期也是集中于这一轮的什么挖值的核心蓝筹及相关的季节消费品也好，它其实分两种，一种叫什么生活消费品，一种叫工业需求品。那么生活消费品就是吃喝玩乐，对吧，也就是农林牧渔啊，食品饮料啊，旅游啊，等等这样消费。那工业需求呢，我们可以看到冬季采暖的天然气也好，原油也好，煤炭也好，那么和这样一些小盘股博弈点有太大关系吗？我们说这几年之中，特别是16年以后，关系度正在明显下滑。为什么？就是因为现一阶段的市场正在进入到价值投资为核心的方向。 好，其实申瑞啊，从这个券商的经纪业务说到了十一之后的投资热点了，很多朋友还是很关心这个佣金的问题的。 是这样， 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未来的这种券商之间的博弈有可能会向服务啊转型，另外呢，投资者参与啊也有很多新的交易品种可以去选择了。 是这样， 那么佣金还会降低吗？ 佣金呢，降低的空间还有， 嗯， 因为现一阶段呢，我们说大部分的券商啊都是老券商，很多老营业部的这种编辑啊和他的这种资金存量、还是比较充裕的，所以他有打佣金这样一个冲动。 嗯， 同时我们刚刚也说了，到明年的时候啊，网络销户都开始了， 并且严格要求是在两个工作日之内完成。 这有点 没办法， 像互联网的那个行业了 对，这就没办法了。 就是谁补贴多，大家就去哪家了。 就在这种状态之下博弈，因为我们要注意最大的问题就是市场的二级分化。 嗯， 实际上有三类，一类是不关心市场的，就是你大概佣金多少时啊？ 对， 能达到平均差不多，我也 别太贵，别太抠就行了， 我就懒得动。 就跟那个咱们用一个电话号码一样。 对，然后 你别做太过分，做过分啊！ 太过分那就没事了， 稍微贵点也忍了。 就是我习惯了，我习惯了， 习惯了 啊。然后还有两类人呢，一类就是高端用户， 嗯， 就是大资金的，可能是百万级以上的。啊，至少得是，七位数啊，或往上的。那么 交易频次和总量高的话， 不是，它得需要是你其他单独服务。 嗯， 佣金便宜是一块儿，它甚至于后边是不是要推出更多的像，私募现在就有这种利润分成的状态。那么后期的话，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预期？这是我们对市场未来发展的一个看点，就是你现在收益不能简单用于那不是佣金。 嗯， 香露，我先说一下，大家理解什么叫佣金？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在生活过程中，佣金是什么？是雇佣所付出的这种金额。那么你在券商中，你雇佣什么了？你那叫通道服务费，也就叫简称手续费，和佣金没关系。 有点像那个居间服务一样吗？ 对，实际上它没有。 居间的是你交易所和或者说那个公、 就是、 上市公司和你 只有这个百十家的牌照，你想交易就得在我这儿、 嗯， 我要收一个过路费。 嗯。 但至于服务，什么叫佣金？比如说你把车停在我这儿，好，我给你把车钥匙拿到的，我替你保管。然后呢，我帮你把车加满油，哎，擦干净、洗干净。您什么时候用？我还把车开下来送您面前。哎，服务您上车、 哎， 这叫佣金， 这是佣金， 对吧？叫小费，哎、是不是？你要在外头，这叫佣金。那券商现在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现在就是大家感觉，我就是用了他的这个通道，用他这个 APP， 你就用他 一 停车场， 用 他什么都没管你， 对吧？啥也没管我，赔也没管我，赚也没管我，来了也不管我，走了也不管我， 啊、走了管， 我走了也收钱呀、 啊，对，走了走了得挽留啊。 嗯，对。 所以说这东西呢，这个事情一看呢，就说得很透彻了。 嗯。 那在这种状态下，实际上行业呢也是亟待急需未来的改变。为什么？毕竟现在已经放开海外的这样一个介入了。 嗯，所以这个对于股民来说是个利好，是吧？ 至少说大家能享受真正佣金所带来的服务了。 一分钱一分服务嘛， 是 不是？现在就是大家挣着钱了，心里还开心一点啊，赔了钱了就会想，我这钱都交给谁了，是不是？好，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再来探讨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2018年上半年啊，银行理财是全线缩表，什么意思呢？ 必然的。 啊，就是这个总的规模在下降、啊、 是这样， 刚才我们说的是券商的这个交易量在下降啊，那银行理财呢也是在下降，除了工行、民生、平安银行等四家银行之外，像建行、招商、兴业、光大、北京、广州农商行还有浙商银行等等很多银行呢的这个理财啊都迈进了负增长的时代。有人分析说，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下降的趋势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呢。从产品发行的角度来看，保本理财产品将退出历史舞台，净值型产品处于转型过渡期，市场的接受程度啊还有待考验，所以银行在发行新产品的时候态度是比较谨慎的。从产品的收益角度来看呢，伴随老产品他们所投的一些非标的业务逐渐到期，那么在理财新规的要求之下呢，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优势也会弱化，产品的余额也会逐步的缩减，这是一个行业公认的趋势啊。 对，这是一个趋势， 一个趋势。那问题就是，那咱百姓理财除了银行理财之外，还有哪些相对稳妥的渠道，同时又能够获得跟银行理财啊原来差不多的收益？ 现在这个状态呢，实际上我们个人认为啊，就我个人认为啊，实际上应该是分为三个层次。 嗯。 那么除了银行理财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当时保险的这样理财呢也是在下滑，因为保险是最先动的，所以这时候你说再买万能险都没了、 嗯、 是吧。那么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呢，首先第一点是市场的不稳定中的安全性。那么考虑到安全性和这样一个稳定性的资金供给的话呢，就是 4A 级或 5A 级这样一些债券，特别是国债为基准的啊，就是为标准的，它的这样一个稳定性的资金回报还是非常的好、 哦、 首先是一点是先去找安全性。 其实很多人没有买过这个债券，只买过这个比如说 国债啊，其实这也属于债券的一种。 对，这是一个最高级别债券，特别是在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货币避风港的这样预期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使用人民币直接结算的国家或者使用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是正在有序的增加。那么说人民币的稳定性和它的这种债券的一个稳定的回报正在得到市场更多的认可。所以作为一般投资者来说，你想要让资金稳定，这个人民币是一个主要方向。 但是有人说了，我买理财有三个月、半年，还有这个一年的，对不对？ 那你就买那第二种就是货币型基金。 你说那个债券三年起啊？ 对啊，但是它有稳定回报。但是你说短期的话，你可以看到货币型，货币基金，货币基金实际上评级也是非常高， 但是它的这个收 益 很低，现在哈， 但是它是 三十代了， 很活泛啊。就是你想，你现在是。二者不能兼得，要不然就是有一个稳定回报，要不然就是既有一定的回报，同时又是比较灵活可以赎回，所以这是二选一啊。这两者，要么你就是按照你资金状态配。那么第三者呢，就是我的个人一些看法了。那么第三个看法是什么？黄金或者现金。 申瑞的潜台词就是我的看法是有风险的，大家投资要谨慎一点。 是这样，是这样。就是为什么说黄金和现金呢？一方面呢，就是现阶段的整个的市场发展预期是温和通货膨胀，还是说有其他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现在都要走一步看一步，所以现金的稳定性和需求，的能力是正在提升，这是其一。其二呢，黄金的这种抗风险性和黄金当下的这样一个较低位置。可以说是给予的这样一个黄金投资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关注点。 这黄金在低位徘徊已经大半年了。 不是买黄金首饰啊，先说清楚。 我们说的国际金价呀、 对对对，然后或者说是选择相关的这样纸黄金啊等等一系列，就是有价黄金的这样一些对等的啊这样一些票据或者说是这金融产品。 凡是跟国际金价保持同步波动的，而且它的价格呢是能够换算的。啊，这种类型的， 并且受到中国法律保护的，对吧？这是最主要一点。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呢，实际上这几个方向，作为大家想要去稳定获益收益的，还是可以给大家一个保障的。为什么呢？首先一点，国债不用说了，风险性是最小的。那么实际上，货币基金呢，以现在状态来说，基本也属于保本的状态。只不过就是像香露所说的，现在这个回报率比较低一点啊，都在二左右了。都回到二十代了，但是它时间很就是很方便，你几天都可以，对吧？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说，在这个时间节点呢，如果要是现金，当然这部分呢，最后的现金黄金呢，一定是有一定的资金状态下，就是你的资金量是比较高的， 就是你先考虑前面的， 对，你先把前面考虑完了以后， 再看看黄金， 你再黄金和现金。当然了，如果你钱特别少的情况下，你就留现金最好，因为你可以应对更多的风险。 那在未来的一年当中，是不是整体的收益都会下行？除了这个黄金之外啊？ 现在的问题呢？因为你可以应对更多的风险。 那在未来的一年当中，是不是整体的收益都会下行？除了这个黄金之外啊？ 现在的问题呢，就是下行，它是两种状态的下行预期。一种呢，就是货币供给量在增加。那在这一点来说的话呢，从银行的表态和现在的这种继续去金融账点去风险的状态可能性不大，就是货币增加量不会特别大。第二的呢，就是说如何去保证现在的这种货币稳定呢？还是通过这种相关的这种技术手段公开操作，比如说 MIF 中期借贷便利。那么这一块它的这种降低以及预期的定向降准啊，那实际上都是在减少和降低货币使用的成本。那么再结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应该说是在刺激经济的三法宝。哪三大法宝呢？第一个叫刺激内需啊，就是基建内需。第二个呢就是释放流动性。第三个是调整税费结构。那以我国现在的这个政策的方向来看的话，第一就是刺激内需，虽然各地方都在拿出更多的这样一些基建，特别是今年底的这样的一个专项债，但总量没变。一定注意啊，它前期规划总量没变，就没有超出总量，只是加速和保证既定的这样一个基建。那么央行呢也没有配套的给它更多的释放流动性，所以这个是已经定下来的，那么只是在稳定它的一个作用。那么第二，说到货币这个问题，那么投放来看的话呢，更多的还是通过这种公开操作以及定向降准的预期 啊去调整，也就是说不会真的去放款。那么最后一点已经现在大家感受到了，因为过了十一我们都知道十月份以后的个人所得税是什么样子，对吧，至少那个起征点是提高了，同时也是非常明确的要去降低企业的税费，企业的成本，加大这种出口退税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要求啊，也就是说从调税费的这样一个方向去保证市场的活跃性。中国还差什么呢，叫资本税。资本税很典型，现在已经提上日程的其一就是房地产税。也就是说在三要素之中，现阶段可以看到的是调税费是非常非常明确的。那么下一步来说如果降低企业的这一块的话，很有可能对于这个中间流转税像增值税还有这种调整的预期和目的，这个可能性，这都是有的。 说的这些会怎么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理财的收益呢？ 这种理财收益一定注意就是什么，就整体的理财收益率是下滑的状态。 嗯， 这就是非常典型，就是说你现在降低企业的成本，怎么降低企业成本？一方面是我收税要去调整，一方面呢，让你使用资金的效率更好。怎么样使用资金效率更好呢？你不能说企业我这个借钱很费劲，我借钱成本太贵了，那么这样我的边际效益就越来越低了。 哎，其实申瑞说这么多啊，就是说到了所谓的理财产品的本质了，就是你去买一个理财产品，凭什么银行给你那么多的收益啊？ 一定是有人 谁在借这个钱、啊？ 对，一定有人背着这问题。它是两头， 嗯， 一头呢就是银行本身它的钱紧张。我们这看到中期借贷便利、短期借贷便利，对吧 ？SIF、MF 等等这些，它实际上从银行拿出来钱，它就有一个成本。那么这一块的话，就是理财的一个原动力，上游动力，下游动力就是我借出去， 嗯， 我借出的钱就是企业成本， 对 对吧？所以说现在状态是两头都在缩。 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大家能够锁定一下三年或者五年的这个收益，通过买国债的方式，是一个选择， 是一个不错的。 但是这个资金的配比哈，大家要根据自己的 量力而行， 生活需要啊， 对， 做好这个配比，别到时候钱锁在里面出不来就麻烦了。 那也能出来，就是没利息了。 这个原来我们的节目专门谈到过啊，就是购买不同的理财产品啊的这个配置啊的一些技巧。好，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要和大家来聊聊股票啊。有300只个股在年内股价是上涨的， 嗯， 而且是剔除了年内上市的次新股的。为什么这些股票在逆势会走强呢？那么他们有哪些特点值得我们投资者重视呢？还有一个话题，为什么很多人对个股的研究越深，功课做得越多，反而亏得越惨呢？这个值得我们深思。好，下半段我们接着聊，稍后见。 珍藏好让日子天天都过得难忘，熬过了多久患难，湿了多长眼眶，才能知道伤感是爱的遗产，流浪几张双人床，换过几次信仰，才让戒指义无反顾的交换，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 志同道，行志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 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唱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5%。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林，感谢各位的收听。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申瑞你好。 香露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聊聊股市啊。进入十月份了，有统计啊，有300多只个股啊，在年内股价是实现了逆势上涨，而且呢是刨去了年内上市的一些新股和次新股啊。有人统计了，从行业来看啊，主要分布在医药生物、计算机、化工、电子、机械设备、食品饮料、公共事业等几大板块，占比呢是达到64.14%。从行业平均涨幅来看呢，汽车、化工、计算机、食品饮料、综合与交通运输等行业涨幅都超来看啊，主要分布在医药生物、计算机、化工、电子、机械设备、食品饮料、公共事业等几大板块。占比呢是达到64.14%。从行业平均涨幅来看呢，汽车、化工、计算机、食品饮料、综合与交通运输等行业涨幅都超过了20%啊，高于行业整体的平均水平。汽车业的平均涨幅是最高的，达到61.27%。比如像什么朗博科技呀、亚夏汽车呀、联城精密呀，这涨幅都比较高啊。当然像朗博科技和联城精密是2017年年底上市的这个股票啊。 是的。 还有就是化工行业了，化工行业的涨幅也是啊达到了40%。像什么神马股份啊、蓝帆医疗啊、轻松股份，这涨幅都是比较的可观的。 对，轻松股份近期一直表现很强势。 嗯，是。好，那下面我们来分析问为什么是这么一些板块逆势走强。 还是在于它的一个稳定需求和业绩的这样一个表现。其次一点的话呢，正如刚刚香露所说的，很多的个股这种上涨呢比如像汽车概念中的这样一些品种，我们发现它都不是主流品种。 嗯， 不是权重较大的品种。 嗯， 这一点呢就凸显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今年整个弱势状态下是一些个股的独立行情。 嗯， 而不是说像16、17年当时是板块的独立行情。 嗯， 因为当时板块性独立行情我们可以看很清楚，大白马啊，吃药不是 喝酒， 有喝酒吃药都不行，当时是看电视啊，吹着空调喝着酒。是吧，是家电和酿酒啊，以及这个银行。 所以说呢，今年的特点就非常明显了，就是说市场表现得很弱，所以更多的体现在一个资金的连续买入的状态。实际上近期也有些品种典型，像那个达恩基因，我们这看到已经连续涨几个月了啊，你看这走势，如果大家有兴趣打开 K 线图，这看得很清楚。这种走势是有它的这种广泛性吗？很困难。 嗯， 也就是很多的这样一些所谓上涨的品种，它没有什么广泛性基础，更多的是一种个股性体现。 就是说，本节目嘉宾仅代表个人立场，不代表本台立场。 对对， 就是他们仅代表个人公司是吧？ 是是， 这个不代表整个行业的， 不代表包括像青松对吧？青松这样的一些品种，它的这种上涨，其他很多的这样一些化工类品种，同样业绩非常好，就是涨不上来。像巨化对吧？巨化股份这样的品种业绩一直很好，就是上不来。 那为什么这些个股涨得这么好？他们有什么样的上涨的逻辑呢？ 资金，就是背后有人挺，背后有人站台，背后有资金在买，啊，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其中呢很典型，你这看到还有一些股票啊，像本来应该去跌的，或者说市场不好的，像房地产对吧，甚至说有些公司在减持，像万科股东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它近几个月的表现实际上在整个地产板块中算强势的。为什么？还是有钱去认，有钱去买。 个股表现强势。 万科呀。对吧，在地产板块，整个地产板块实际上受到的冲击和压力是非常大。但是为什么大型地产公司，特别像万科这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换股东了，或前期的库存的一些资金出来了啊，那么大的持续的这种资金减量的话，并没有对它的这个近期有多大影响，反而是形成更多的上涨，就是有人站，有资金在后面戳着，有资金去看好，这种关系是非常典型的。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如果你真的是单纯说放 F10, 正如刚才香露所说的，研究很透啊，研究这公司这那的，所以我们到最后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好公司不代表是好股票。好的业绩不代表你这个个股能够有多强的表现，一定要有资金性。并且这种资金呢，如果是站在一个业绩好的板块之后的话，它的上涨是稳定而持续的。而如果站在只是消息方面的，我们就发现动不动就是连续拉涨停或者连续打跌停，然后呢就被停牌啊，临时停牌。比如说近期又到风口浪尖的乐视网，对吧？我们看它的这个 K 线结构啊，怎么走的啊？后来又是什么情况？几回的上涨、停牌、再上涨啊？你看是什么情况，对吧？所以说这个状态就很清晰的一个情况。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们的投资者呢，在选择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 这太难了。 太困难，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后边这资金它到底要去持续多长时间。 整个大盘在跌，它涨。 就像我刚才 没有太多一级支撑的话。 说的近期像达恩基因这样品种，这看到涨几天啪洗一下啊，这样一个状态你怎么有的时候没法做。 嗯 啊，对吧，虽然一直在涨。那在这种状态下的话，我们这看这样股票很多。你刚说300多只这种股票中一大半可能都有点这个架势。 不过还有一个领域我们得单独拿出来，就是化工行业。 啊，对，化工。 这个应该是有基本面支持的吧。 它是因为上游，对，这油价上涨，特别是化纤行业啊，或者其他的这种石化行业，因为油价一直在上涨嘛，所以说他们也在上涨。但是问题来了，他们的上涨下游能不能承受得住，这是非常关键的。同样这种涨幅在16、17年，特别17年的时候有很多品种表现非常强。比如说生活用的造纸。 对。 对吧，纸浆我们只能进口纸浆。原木不能在中国采伐了。海外这种废纸原料我们也不能用了。都大量不让进口了。那在这种状态下，去年的时候一路是认为造纸是要涨的。是不是有这种消费上涨等等。我们现在发现是你去超市买这个生活用纸贵了不少。啊，这就和去年同比的话，环比也是在上涨，但是纸价呢，公司去年涨很好，今年年初的时候到高位后一路下滑。那么看到业绩什么样子，就是它会被两头挤，很多企业会逐步进行两头挤的状态，因为大家都知道有这个问题，就进入到一个什么补库存，然后呢，它会被两头挤。很多企业会逐步进行两头挤的状态，因为大家都知道有这个问题，就进入到一个什么补库存。然后呢，你短期卖不错，涨价补库存，我怕未来再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已经达到稳定库存的时候，我就开始减缓需求了。但是这个时候你成本已经挂在那儿了，你再往上招了卖货，我需要多少我就买多少，但是我库存还是稳定的。那在这种状态下，中间这些生产商 那么就会出现很大问题，就是说因为之前有一阵大家都觉得啊要涨价了我要买，你可能是哎开尽全力全马力生产， 嗯， 很开心，因为那边在补库存，我可能一下把半年一年的这种需求买下来。 这深瑞是以这个造纸行业为例子啊，它属于中游行 业，很多行业正在出现这样的状态，或者说已经出现，有的是正在出现，其中包括化工。 嗯， 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到后期一旦整个经济活性和需求在趋于平缓，而我又以稳定库存状态下，那么这个时候你的中游会怎么办？一定是大鱼吃小鱼，大家不好活。 嗯， 这是非常难的状态。包括资金密集型的行业，像我们刚刚说万车，在九月份的时候，万车开大会。他们的这个 CEO 郁亮喊出什么，我们当下最大的任务是活下去。 嗯， 就整个地产行业都喊到这种程度，并且很有意思，大家如果看地产公司吧，招宝万金全在改名，包括万达都在改名，都不叫地产了，什么科技股份啊，什么服务商业股份啊，甚至于最近陷到这样一些质量门的没有在 A 股上市的一些大地产公司都要投资什么机器人啊转型。 嗯， 那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不是一个单纯行业性的特点，是全面的，有大量的行业都有这种状态。其中化工作为中游或者中间行业为主的公司，它怎么不会炫到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就可能性非常大。 嗯，但是应该说今年的业绩还是有保障的。 但是翻过来明年呢， 就是， 那下一步呢？ 对于买了这个行业股票的朋友来说，今年应该是比较开心的。 开心归开心，我们一定要注意下游的终端消费产品的这种稳定需求。 嗯， 所以为什么到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说，市场的资金又开始在近期回到什么叫终端消费，或者叫可持续消费，比如说食品饮料，比如说农林牧渔啊这样的一些消费状态来了，或者还有像医药。 申瑞是提出一个卖出的建议和发出了这样的信号吗？ 同时要关注更多其他的一些板块。 嗯，好，那它和油价的关系未来还会成正相关？ 还有正相关关系，但油价到底涨到什么程度我们都说不好。 对， 毕竟现在我们知道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油价为什么会上涨，那么是欧佩特中第三大石油出口国谁？伊朗，对吧？现在是国际争端贸易，国际问题是比较大，所以这些大家是比较担忧。 嗯。 第二点，你知道现在全球谁的油储备量和开采能力最大吗？美国。而美国的油的一半是页岩油。而美国正在积极的想做回全球最大的原油和能源出口国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么实际上填补空缺是很大，那在这种状态之下，实际上这种变换角色和它的这种调整状态我们现在都说不清，就很乱的，就是说国际原油的供给买卖正在进入一个重塑阶段，所以我们很难说油价一定上涨多少，或者说会下跌多少，现在很困难。那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只能说短期的原油价格还有这种延续性，对吧？还有这种延续的上涨的可能啊，特别是这个作为当下原油最大出口的一些国家，像俄罗斯也好啊，像这个阿拉伯也好啊，他们是没有想去大幅增产这样一个状态，还会保持原油的一个稳定。但是未来呢，或者下一步的这种状态呢，我们现在都说不清楚。 嗯， 那么这个位置呢，这些品种可能还会首先追随我国的上海原油主力的这个价格区间去跑，甚至于我们注意一个问题啊，甚至于什么问题呢？原油如果回撤的话，市场会有一个声音，什么声音呢？油价回落了，这样一些中间制造的公司它的成本少了，而它的卖价还没降下来的时候，它赚的更多，是不是有这种想法？ 嗯， 所以说这个时间一定要注意，不论油价涨与跌，我们最终对于它的判断一定是什么？整个经济到底是上涨还是下降？因为我们一定注意啊，你的这种上涨，我们可以说啊，你有涨价空间，是吧？然后你下游只要一消化，你还有这个挣钱。 我们还得看需求端，是吧？ 对，所以最终一定注意落实点，一定是在需求，在整体经济的状态。如果整体经济好，需求端稳定，那么你降价它还涨。 好，所以我们倒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你如果看好油价上涨，或者是认为这里面呢还有一些不确定的话呢，在除了投资化工行业啊，或者是油服板块之外呢，是不是还可以投资一些能够跟油价上涨相对冲的行业啊，做一下这个就换句话说吧，你买了这个油价上涨的，你再买一个油价下跌的啊，然后呢你就是墙头草，你看哪边风向啊，这个不妙，你赶快跑，是不是？但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说又难一点， 很困难。 但是，比你全把赌注压在一个单边上面，是不是相对来说要稳妥一点呢？ 对，是这样。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再来讨论下面这个话题啊。有人提出来了，为什么有些人，特别是在今年，对个股的功课做得越多越深，反而亏得越惨呢？你身边有这样的投资人吗？ 怎么说呢，也有一些，但是他的功课是怎么做的呢，让我很无奈。 怎么做的， 一方面呢，我和投资者已经当时就探讨非常深了，我说当时16年的时候呢，深涨通开通，对吧，我说这如果开通没有像沪涨通一样的上涨呢，整个的中小创的这种节奏大趋势向下。并且在咱们节目中，我记得一个月前两个月前我就说整个创业板还要连续下降，要1350附近这样一个14年当时的中轴位啊，才有这样较强的支撑，那时候还好像还挺高的，很多人认为说不应该破那个位置，但是最后怎么样，对吧，那在这个大方向没有判断对的状态之下，很多投资者经常去做这种点，就是在底部超低，一个放量啊，他的这个功课做的是怎么深啊，他用技术判断，动不动跟我说，申老师，你看这个一个月、两个月芝麻量，啊，底部横盘，啊，这资金介入一波大反弹，至少150%、200%，就崩一个15%，一个涨停，一个高开下来了，然后套了，是吧？然后挣低了，这样的股票比比皆是，甚至有的股票横着横着突然就闪崩了，也有，这就是一个问题在哪，就是你的研究到底是哪个方向，有的投资者的方向是什么呢，只是技术，没有针对他的什么 F10， 他的这样一个实际，就是他的整个业绩状态 基本面啊。 对， 我这找了一些原因啊，你给剖析剖析啊。有人说股民是局外人，很难真正对企业有深刻真实的了解，即使是局内人，受到宏观、政治、国际环境等种种外力因素的影响，也很难对企业未来的发展进行准确的预测呀，所以往往自以为研究的很深，其实就是抄研报，离真相还差得很远呢。 我觉得这个不敢苟同。首先一点，作为咱们普通的投资者，那么最简单的问题就是你用得着看研报吗？很多。那么你就看你家的生活标准，你周边生活的标准是不是在消费升级，是不是需求是越来越旺盛。你现在每个月或者说过中秋的时候吃大闸蟹了吗？是吧？ 没有。 十一的时候，哎，好吧，哪天咱俩吃去，是吧？十一的时候 在路上呢。 好，好，好，可以，可以。反而大闸蟹能吃到十一月份呢，晚点买还便宜呢。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你的消费是什么状态？那我们这看到这一两年市场中的核心或者连续被资金认可的，恰恰是消费类的品种，对吧？你为什么不能操作呢？为什么不能关注呢？那么这一块的话，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品种，你的调研实际上最简单了，你就看这些相关的品种在超市好不好卖 啊。所以你认为大家还是能够敏锐的感觉到， 就是你局内人还是局外人，局外人的品种，我这么说吧，很多公司我也是局外人，我去调研没有用，为什么？比如像科技型公司、军工型公司，这些东西要么就是涉密，要么他这个东西他不会跟你说太清楚，因为他这东西他不涉密说不清，说清楚马上他会被抄也好或者什么样也好，他是有保密的。那这种东西你就算是局内人你都调研不清楚。还有一些公司动不动就改变他的主营业务，然后内部的股权不确认。 你多核心是吧， 对，你核心到什么程度他自己都不清楚，说哪天就质押爆仓了。你看最近我们不说这个，你去看有多少公司的大股东爆仓了。然后接盘的大多是什么地方国资委，你看最近有多少公司是这样，也就是地方国资委还有一些好多这些企业手里有拿的一堆壳，怎么拿到的，你爆仓了，你是这个董事长是够核心了吧，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股价要怎么走呢， 所以你要到底到核心到什么程度，这就是说你在弱势状态下，我们说有两个基本点，第一是抱大腿，谁是主力，谁是最核心的，他的方向我们是可以判断的，比如说大型蓝筹。第二个就是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你能眼睛看得到的，他的业绩到底什么样子，实际上通过你的生活，你收编的人就能体会到的，这样一些品种是让你的选择会更好。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投资心态的问题啊。有人说为什么对一些股票研究的越深亏的越多呢？分析啊，深度研究者往往会爱上投资标的，重仓长期持有，在企业基本面出现变化的时候，仍然找各种理由为自己来开脱，不但不愿意及时止损，反而会越跌越买，越陷越深啊！所以他就是先投资一个股，然后呢去找我看好他的理由 啊。这话怎么说，就是先结婚再恋爱是吧？那我觉得 既然选择了我就得爱上你， 这样我觉得倒是挺忠贞的啊。但在投资过程中这是往往不可取的。首先你先得爱上他才能娶他，你先得找到他的优点，打动你的状态，你才能去真正的去和他这个长期的恋爱，对吧？比如说我们都在就像酿酒吧，最典型的贵州茅台，是吧？然后呢，很多投资者都说了，如果你错过了贵州茅台，郎酒上市，你会不会买郎酒？因为如果以气候因素来说啊，你当地的那种酱香型酒啊，占了最好的谷地的就一红花郎、青花郎，还有就是茅台，别的地儿你酿出那酒都不算是正经的那个酱香酒，对吧？那么这个独特的地理环境的话，咱就举一例子，因为没上市啊，所以我就随便说了。那如果上了呢，你会不会长期投资呢？和观众就是你真唱好了，因为你喝这酒，你看朋友也在买，对吧？然后我就长期和他恋爱，我就觉得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实际调研过了，这是可以的，这是有你的基础的。但如果就像你说是我随便买只股票，然后我就开始随便的去找各种理由，这是真的没有必要的， 是 吧？ 咱们要先找到爱上他的理由，是吧？然后再买入，不能是买入之后再找一个爱他的理由啊。还有一种，说某些人啊，往往会过于强调价值投资，过于强调效仿巴菲特，无惧股价波动等等，但是却陷入了为价值投资而价值投资的理念。忽略了中国 A 股的波动级别是大起来要命的呀， 那没关系。 你怎么来看待这个观点？ 这个观点我 为价值投资而投资。 我人总有这么一句话，疯子和天才往往是一线之间，对吧？天堂与地狱往往也是在一线之间，一念之间。那么在这种状态下，为价值投资的投资，我是持中性，但我个人是比较认可。 就你意思是这种精神还是可贵的？ 对，因为我要是在广播中和这个大家的交流中，我肯定正向说，哎，这个状态我们还是要认清事实，对吧？有一个基本止损点。但如果以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是比较赞同的。就是你不是说什么叫为价值投资而投资，因为我设定就是价值投资，并且我是研究很确认。但是一定注意啊，这个价值投资者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个基本因素，就所有价值投资者他都有一起什么风险提示点。如果这些点发生了，那么你就从一个好苹果变成了烂苹果。比如说我苹果挂在树上，来一场风雪，冻了，冻苹果那马上就烂了，我还要它吗？我肯定不要要了。就是你的价值投资也要设一个风险级别点，而这个级别点恰恰是你的价值核心发生改变与否，而不是说单纯的股价。这点我是比较认可的。其中实际上当下有一些行业虽然一直在下跌，但是以我的观点来说的话，未来的长期预期是非常强。比如说像航运，比如说像一些能源类的、新能源类的，因为以中国未来的发展来看的话，国际航运的需求是非常明显的，对吧？因为中国大量的，比如说在非洲投资，在东南亚投资，你难道全都用火车吗？你拉不过来的，飞机很小的量，而大量的基础资源和基础能源需要什么，或者相关产品都需要航运。那航运公司呢，中国现在已经有全世界前三的这样大型航运公司了，那未来的趋势会怎么样，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说像能源，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的预期了，那么很多东南沿海的加工业已经都开始什么变成倒逼，已经很多完成了什么像家具厂啊这样的都是大型的机器人生产了，那机器人生产需要什么能源，那能源的供给方，特别是这种能源补足，因为我们火力发电是中国传统的这种能源的基本结构，但是它污染，我们是在降低它的结构，那谁要提升，谁要填补这个空间， 那么这些行业它未来发展预期会怎么样？所以有很多这样的东西，你一判断就非常清楚，未来十年到二十年它的趋势会怎么怎么样，它的未来发展空间，只要经济稳定化，肯定向上。那现在都是在一个价值洼地，我是不是要去做价值投资？如果我是看准未来十年到二十年的话，我肯定这个位置要去逐步关注了。 其实说到价值投资，还得有个前提，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你的投资理念和方法是对的。就是比如说，我今儿去考试啊，我做了充足的准备，结果走错考场了。对吧，就是你认为你是价值投资、 哦、你这个话我认同，但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种状态是什么情况？所谓价值投资，我们说一方面是未来发展预期，这是一，第二的问题是价值先看的是价，后边看的值不值。 哎，好，来看看啊，还有人分析为什么很多人研究个股做的功课越多越亏得多呢？有的人他只看企业本身，缺乏对估值合理性的研究，忽视了股票本身的价格。一个好标的不是好价格的时候，一旦遭遇熊市也会大幅回落，如果带杠杆回落，那幅度就会更大，会导致你爆仓。 对，就这就是很大问题。我想提的这个最后一点就是，我虽然看好它，但是我一定要在一个好的价格买入。 嗯， 什么叫好的价格呢？这一点一般投资者你做不到，你也算不清楚，但是如果你结合技术你就可以了。什么叫结合技术呢？首先一点，这样的一些可价值长期投资的品种是不是稳定公司？首先一点，符合价值投资的往往是稳定性发展的，而不是突发性的。比如说像科技公司，一有东西出来啪啪啪涨很多，或者当时像光纤传媒，最简单了，咱们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股票吧，那时候市值很小，因为一个泰囧赚了很多，然后它那个涨幅非常大，后边它一个增发，然后扩容等等，现在就算再出俩泰囧、仨泰囧，一期出十泰囧，可能对它的贡献率也没有当时一个泰囧那么大了，对吧？这就体积的问题。所以说，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价格和不同的估值，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就一定注意，你现在选择往往是一个稳定性发展。那稳定发展的时候，它的股价至少现在市场是个弱势市场，那么它的股价形成底部的时间会怎么样形成呢？长期底部横盘，无量资金跟进，然后底部开始出现底部形态，底部启动放量连续上涨。实际上这一点我们举一个最经典的图形，大家回去可以看，16年当时春节之后四五月份开始启动的贵州茅台，对吧？跟着熔断下去了，底部横启动爬坡加速赶顶，然后这个近期一直在700块钱附近开始盘，600块钱附近这个位置盘，对吧？你看那个时候当时涨多少，那就是一个经典的这种价值投资的启动底部启动。 嗯， 对吧？ 所以啊，结合着多种技术方法啊，理性投资者的心态啊，再结合着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大势啊，多种角度我们来做功课，而不仅仅啊 是只盯着某一个你所钟爱的研究领域或者是研究方法。非常谢谢今天申瑞来到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做客，也衷心的祝福大家节日快乐，节后的投资能够更加的顺利。谢谢申瑞， 我们节后再见。 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朋友们明天再见。 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是你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